撒加利亚先知书第十三章。在那一天，为达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将开放一个水泉，为洗涤罪过和不洁。在那一天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我要由地上铲除一切偶像的名号，不再为人所纪念，并且我还要将假先知们和不洁的神由地上灭绝。将来如果有人还要冒充先知生养他的父母，必要对他说，你不能生存，因为你借上主的名字说了谎话。生养他的父母就在他说妙语时要把他刺死。到那一天，每个假先知在他说妙语时必因自己的神事感到羞惭，他们必不再穿毛外氅去行欺骗。他反要说，我不是先知，我是一个种田的人，因为我自幼就以务农为业。若有人问他说，怎么在你两手上有这些伤痕，他要答说，那是我在爱我的人家里所受的伤。刀剑起来攻击我的牧人，攻击那做我同伴的人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打击牧人，羊群就要四散。然而我要向那弱小的羊伸出我的手，将来在全国，上主的断语，三分之二必被铲除而死去，其中只留下三分之一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过火炼，炼净他们，如同炼净银子，试验他们，如同试验金子。他们必要呼号我的名字，我也必要俯听他们。我要说，这是我的百姓。他们每人也要说，上主是我的天主。